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冬奥公园标志性景观节点冬奥之环亮相。 北京市公积金业务迎来无证明时代。 北京通州新冠确诊病例相关风险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 PUA 女德班等将被规定为违法行为。 主播薇娅偷逃税被罚，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收公平不为网红开绿灯。 驻日美军驻留经费涨了，日方将平均每年多付100亿日元。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那今天天气呢，整体上还是不错的，白天阳光也还是不错，但是气温呢比昨天还是有所下降。今天白天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呢是8.1度，主要是呢由于东北方向呢还是有弱冷空气的渗透影响。那今天夜间呢，特别是半夜前后到后半夜，预计呢西部北部的山区呢有零星飘雪的可能，城区出现降雪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明天早晨如果去山区出行的话，如果开车出行一定要关注这个路况的情况，注意交通安全。那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相比呢，就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呢是云量增多，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那今天是以晴天为主，气温呢要比今天还要低一些，最高气温预计在5度左右，所以体感上呢会有阴冷感是增强的趋势，所以明天外出一定要比今天要注意保暖了，要多穿一点。那明天天气总体来看还是比较温和的，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那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受强冷空气的影响，后天也就是23号周四起到25号，将再度迎来大风降温和降雪过程。预计呢就是在23号呢，天空阴沉，气温呢将大幅度的下降，最高气温呢只有1度。24号和25号呢，气温呢继续下跌，最高气温呢将只有-4度，最低气温呢将降到-10度。那大风的时间呢，主要是在23号的后半夜，北风加大，一直到24号白天都有北风，阵风6-7级。关于降雪的情况呢，就主要是由于这个总体来看水体条件还不太好，所以降雪总体上呢，目前来看是比较弱的，主要呢出现在23号的前后，也就是从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夜间，天空呢都是比较阴沉的，都有出现零星飘雪的可能。那23号的夜间，西部北部出现降雪的，目前来看是可能性最大的，所以现在预报呢，就预报在这段时间，西部北部呢山区，特别是山区有小雪天气。这种天气呢，如果出现降雪，即使有零星的飘雪，那道路出现结冰的风险还是很高的，所以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所以总体来看呢，未来几天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剧烈的啊。明后天天气呢是云量增多，气温稳步下降。体感阴冷，还相对是温和的。那从24号呢，大风伴强降温，风大天寒，这次过程呢也是这次过程中最冷的一天。那25号呢，风小了，气温呢低迷，气温的持续还是比较低的，寒冷持续，所以未来几天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寒防冻的准备，特别要关注一下23号出现降雪的可能。总体来看就是一天比一天冷，所以大家呢，对，要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上午，北京冬奥公园标志性景观节点冬奥之环正式亮相。 冬奥之环和与之相连的高县公园将永定河和首钢园串联起来，实现生态园林与工业遗址的完美交融。至此，公园内冰雪森林、火车乐园等30多个景观节点全部完工亮相。 冬奥之环位于首钢滑雪大跳台西北侧，是冬奥公园当中颇有艺术气息的标志性景观节点之一。走进冬奥之环，这是一座完美融合了钢与柔的作品，顶部的银色环形钢圈科技感十足，中间的红色阶梯如彩带一般环绕而下，绘就了艺术字体的冬字式样。 中铁建设项目负责人胡耀东介绍，为了更好体现冬奥之环的特点，使用了将近278吨钢材细致打磨冬奥之环，使其整体圆弧流畅，并在表面上点缀镂空雪花造型与奥运五环辉映。项目团队采用整体结构深化拆分，并联系专业厂家进行激光数控切割下料，最终将整个立面打造成冬奥会徽的冬字。 从首钢园延伸出来的高县公园景观桥将首钢园区永定河左岸及莲师湖串联起来，其中跨越风沙铁路线区域的桥梁采用横架结构方式，在桥梁内部道路两侧安装了1.1米安全护栏，保证通行观光的安全。 冬奥之环建成之后，由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北京冬奥公园全部完工亮相。整座公园分为郊野湿地区域、工业遗址景观区域、城市森林区域3个部分。市民可以看到大片的芦苇湿地、荷花浅滩，感受草木茂盛的湿地景观，同时还能近距离地欣赏首钢工业遗址、冬奥滑雪大跳台、风沙铁路线等，观赏到黑天鹅、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以及翠鸟、白鹭、赤麻鸭、黑水鸡等珍禽。 冬奥公园还是跑马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这里拥有北京第一条全封闭跑马路线，可以实现边跑马边欣赏园中美景。不久的将来，游客来到冬奥公园还将感受到逛公园、赏永定河美景、观冬奥比赛盛况于一体的游园体验。 再来看今天上午，国内第一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正式亮相。坐上京张高铁，不仅能去看冬奥，还能在列车上购买邮品，寄出明信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是上午8:50，我现在呢是跟随缓缓启动的这个京张高铁 G8883次列车从北京北站出发，我们的目的地呢是延庆站。主题邮局就设在5号车厢的这个服务台处，在这里呢乘客可以购买明信片、首日封等邮品，而且还可以加盖冬奥主题的纪念戳。 要一份啊，一份一片，还是完了还有情景分，是咱们列车上的这个。来， 更让人惊喜的是，车厢壁板上还设置了一个移动邮筒，浅蓝色的底上白色的雪花，尽显冬奥特色。一位家住东单在延庆上班的王先生成为了高铁移动邮局的第一位消费者。 对，我选择了有这个去滑雪的章，有张家口的，有东花园的，高铁的这个 logo 的章，跟这个京张高铁每周2-3次吧。高铁比开车要方便太多了，对奥运有情节的人还是有一些纪念意义吧。 随着高铁上增设邮局，未来高铁还会在有限的空间拓宽更多的功能。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春元说， 高铁车上呢它的空间有限，那么我们想打造一些专题，打造一个高铁的商店，这个扶手上的二维码一扫以后，各种商品就显现在他的手机上，高铁乘务员商品送过来。再一个呢，打造这个高铁餐厅，还有一些高铁书店啊，还有一些茶社。 技术服务与保障工作是冬奥会服务保障工作的重要一环，工作内容涵盖了场馆内外的诸多方面。近日，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技术团队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也有说技术是一种无声的东西，看的东西是非常直观，对吧？但是技术这一块有的东西是非常的他们也摸不着。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技术经理胡国庆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团队和工作内容。技术服务与保障工作听起来有些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工作内容却涉及到场馆内外的方方面面。赛前场馆整体通信网络的建设规划，赛时对场馆内各领域通信网络提供稳定可靠的网络保障，奥运会赛时提供的场馆的图像大屏及电视信号，赛时全流程的计时计分、成绩处理和成绩分发服务等等，都属于技术保障工作领域的范畴。技术业务领域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8大类群体，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与技术官员、电视转播媒体、媒体、奥林匹克大家庭贵宾、市场合作伙伴、持票观众，还有工作人员。胡国庆介绍， 什么是技术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东西啊，像我们的这个网络还有信息啊等等，像我们音乐场馆的在场地对面有一个大的大屏，这个音视频这一块要为观众、这个媒体，然后还有这个转播等等，还需要为他进行服务啊。信息是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传输，网络呢又是通信的这个内容，是吧？所以相互之间也是有一些关联的。比方说成绩啊，也是信息技术服务的一种，通过网络来为八大服务企业来提供这些相关的信息。 经过前期建设阶段，现在技术进入运行阶段，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和就绪，未完成的工作也在按既定时间推进。 12月21号到22号，海淀区北下关街道组织开展相约冬奥会筑梦北下关系列活动之冬奥体验进社区活动，通过歌舞表演、趣味运动项目体验等形式，1000多名体验者在家门口享受到冰雪运动带来的独特乐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活动开始，冬奥测试赛期间，在首都体育馆外围值守的志愿者一起唱跳了冬奥歌曲《一起向未来》，模拟冬奥火炬传递活动，吸引了在场许多居民的参与。在起点出发后，手持银红相间象征冰雪相约的火炬，按照火炬传递路线奔跑，大家沿着冬奥火炬传递路线完成传递并合影留念。许多居民表示体验了一回火炬手，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旱地冰壶、模拟冰球、奥运知识问答等项目体验。在冰壶体验区，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动作要领，介绍比赛规则。体验者进入赛道，推出冰壶，小小冰球如何射门也大有门道。冰球体验项目也很受欢迎，体验者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挥舞球杆击球入门，更是大快人心。北下关街道作为冬奥场馆首都体育馆的属地街道，已陆续展开了趣味冬奥线上知识问答、冬奥寄语征集、运动健儿面对面、科普讲解、主题绘画等一系列丰富的冬奥宣传活动。下一步还将不断开展形式多样、趣味盎然的宣传活动，让大家体会冰雪运动的快乐，形成全民参与奥运的浓厚氛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关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服务的十条具体措施，今天发布，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便民服务水平，进一步精简相关贷款办事材料，优化贷款审核流程，计划明年进一步即将精简取消的公积金贷款业务三项证明，公积金全业务办理流程将会迎来无证明时代。 贷款业务通过启用电子证照核实信息，借款人无需再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离婚证三份材料。通过公积金中心内部数据核实，借款人无需再提供还款卡、首付款数据、卖方不动产权证书和收款卡这四份材料。借款人信息能够通过电子证照核实的，新建房贷款申请只需要提供购房合同和首付款发票两份材料。二手房贷款申请只需要提供购房合同一份材料。 通过流程再造缩短贷款审核时间，借款人资料齐全后，公积金中心审核时间由9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另外，通过启用借款人电子签字和调整借款合同，还能减少借款人的签字数量。以夫妻办理二手房贷款申请为例，优化之后可以减少2份纸质借款申请表签字和4处借款合同签字，借款人只需要在4份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及抵押人2处签名，签字数量从36个减少为16个。 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减少了相关材料的提交，但是仍然能从多角度防范贷款风险。通过调用全国婚姻关系电子数据信息，核查借款人的真实婚姻情况，防范虚假婚姻关系套取贷款的风险。通过调用北京市户籍数据信息，精准识别借款人的户籍所在地，同时按照住建部要求，根据民法典对借款合同有关居住权、抵押权表述进行了修订。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第38周年，也是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第8个5年规划的启动实施之年。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今天北京市统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北京市统计创新采用一加 N 的执法模式，首次实现了多地区、多行业、多表种的全覆盖检查，

北京时间的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2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57例，陕西43例，其中西安市42例，咸阳市1例。浙江8例，都在绍兴市，广东6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浙江省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例，都在绍兴。12月5号到今天16点，浙江3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86例。 记者今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一名从浙江绍兴返回天津的人员在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过天津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判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这名阳性人员12月7号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自驾返回天津，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居家健康管理。17号，根据绍兴市疫情情况，他被转送集中隔离。昨天深夜，他的核酸检测初筛为阳性，今天清晨复核阳性。 截至今天上午10点，累计判定追踪密切接触者、次密接者、封控区内人员共183人，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物品和环境样本27份，核酸检测结果阳性5份，都是家庭内环境样本。 目前，天津市划定西青区中北镇东兴里3号、4号、5号楼为封控区，小区其他区域为管控区。感染者轨迹关联菜市场等公共场所都已经实施停业封控。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画室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截至今天上午10点，相关风险人员已经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目前，病例所在的宋庄镇华清画室已经被划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宋庄镇环岛西路以南、徐宋路以西、小铺工业路以东、华清画室南门无名路以北范围划为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小铺村全村划为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据通报，病例本人及所在画室没有按照规定执行相关防控要求，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今天下午，陕西省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通报，从12月9号以来，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6例。截至今天中午12点，陕西全省累计排查管控密接7620人，次密接17452人。目前，西安市划定高风险区1个，中风险区13个。 此轮疫情，西安市出现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现已出现外力病例，以及咸阳、延安和广州、北京。经过专家研判，疫情已经进入病例报告高峰期。 截至目前，陕西省疾控中心共对36例本土病例标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全都为德尔塔变异株。于12月4号巴基斯坦入境航班 PK854 旅客中发现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广西省东兴市发现1例新冠阳性感染者之后，今天广西东兴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出通告，鉴于东兴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需要，从今天0点起暂缓东兴口岸人员货物通关含边民户市贸易区，具体通关时间另行通知。 通告提到，如已经通过东兴口岸入境预约平台成功预约的人员，如果已经前往或到达越南芒街市，可以选择入住芒街市隔离酒店，等东兴口岸恢复正常通关之后，按预约顺序安排入境。请旅客根据行程安排合理选择入境口岸，避免因不确定因素耽误行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校外培训治理取得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盈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为推动双减政策落地，教育部将双减督导列为2021年教育督导1号工程。教育部在微言教育、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和中国教育发布客户端开设了举报专栏，接受群众实名举报。 教育部表示，八月份的8000条有效举报线索，相关省市主想核查，目前已办结70%，其余没有办结的30%，主要涉及退费问题。因退费问题涉及合同双方，有的需要多个部门合同协查，办结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从举报平台的数据来看，11月份共收到举报线索4280条，数量大幅下降，双减工作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是今年教育热点话题。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各地各校落实双减取得明显成效，90%以上学生在规定时间完成书面作业，91.9%的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学科类培训已经大幅压减。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双减的一减在学校，也就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各地各校做好校内减负提质，其中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99%以上的学校做到了起始年级零起点教学，普遍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制度，98.7%的教师参与了辅导答疑，作业总量和时长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据统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有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 各地学校基本实现了每周5天、每天2个小时的课后服务，不仅指导学生有效完成书面作业，做好答疑辅导，还普遍开展了科普、体育、文艺、阅读、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 有91.7%的教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学校还选聘了20余万名符合条件的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课后服务工作。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由上学期的49.1%提高到目前的91.9%。 双减的另外一减主要是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治理。教育部表示，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盈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一级巡视员胡延平表示，教育部针对校外培训机构退费难等问题开展了专项督办，并开设了曝光台和举报专栏。 对8月份的8000条有效举报线索，目前已经办结70%，剩余的30%呢，主要是涉及退费问题，因为退费的问题啊，涉及合同，有的还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核查，办结需要一定的时间。从举报平台数据看，11月份共收到的举报线索是4280条，数量大幅下降。 针对双减实施以来，有学校反映开展课后服务场地不足的问题，吕玉刚表示，学校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也可以就近走出去。 比如说博物馆啦、展览馆啦、图书馆啦，还有科普基地啊、体育场馆啦等等，这个也是有一个从实际出发问题。那你农村地区的可以到啊农业示范基地啊、现代农业的示范园呐、类似这样的地方去，靠着企业经理可以到企业去。总的来说，我们要把社会资源也利用好，就近安排。 而在作业方面，吕玉刚表示，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是减轻作业过重负担的治本之策，要创新作业的类型，开展作业设计的大赛、遴选、展示、交流等。 需要我们精准分析学情，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有针对性的推送作业。包括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些分层作业、一些弹性作业、一些差异化的作业、个性化的作业，有的地方还采取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搞的智慧作业，是很好的经验，还可以探索搞一些跨学科的综合性的作业，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再来关注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12月20号到24号在北京召开，会议首次审议《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这次修订第一次对歧视妇女的具体含义进行规定，同时法律还将丰富人格权益保障的内容，对精神控制残害妇女的行为作出禁止的规定，同时增加了禁止出卖、非法送养女童的规定。 职场女性的权益保护也广受社会关注，这次修法明确列举了性别歧视的主要情形，并于实践中识别和处罚。修订草案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招聘过程当中，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不得实施限定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 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将限制婚姻生育以及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用聘用条件，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的提高对妇女录用聘用标准的行为。 在社会中，女性仍然是性骚扰的主要受害者。我国民法典第1011条对性骚扰作出原则性规定，针对实践中性骚扰难认定的问题，修改草案用列举的方式明确性骚扰的主要表现形式，以便于识别和界定。 这次修订草案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下列方式实施性骚扰：具有性含义、性暗示的言语表达，不适当、不必要的肢体行为，展示或者传播具有明显性意味的图像、文字、信息、语音、视频等，暗示发展私密关系或者发生性关系将获得某种利益，以及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性骚扰的情形。 鉴于实践中存在接受性骚扰投诉的主体消极对待投诉的情况，修订草案规定，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投诉，接到投诉的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并书面告知处理结果。受害妇女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今天下午，审计署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今年的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指出，税务总局立案调查汽车销售、农产品采购、高收入群体个税缴纳等领域发生的偷逃税款问题，已经追缴税款7.56亿元。 目前要求例行整改的问题还有373项没有整改到位，审计署将持续加强跟踪督促检查。 再来关注昨天杭州税务局发布消息，华为网民薇娅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总共罚款13.41亿元。 13.41亿元的罚款金额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今天发布公告表示，鉴于华为偷逃税款行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已经不符合网络诚信宣传大使聘任条件，经研究决定撤销他网络诚信宣传大使。 淘宝直播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预售第一天，薇娅直播间销售额是82.5亿元，排名第二。薇娅夫妇也以90亿元第一次登上今年新财富500富人榜。李佳琦直播间交易额突破100亿元，位居第一。 昨天薇娅在微博上向公众道歉，她表示完全接受税务部门依法对她做出的相关处罚决定，并积极筹措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 我们注意到，薇娅原定在昨晚7点的淘宝直播预告消失，随后淘宝 APP 已经找不到薇娅直播间。对此，淘宝客服表示，因为违反相关规定，薇娅主播账号已经被冻结，但是店铺没有被封。对于薇娅被罚，昨天下午，李佳琦背后公司美万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美万一切经营正常。 一个月之前，11月22号，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对雪梨、林珊珊两名网络主播涉嫌偷逃税款问题进行了查处，对朱晨慧，也就是雪梨，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一倍罚款，共计6555.31万元；对林珊珊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一倍罚款，共计2767.25万元。 最近针对带货主播的追缴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为什么对薇娅的罚款会有0.6倍、1倍和4倍三种不同的倍额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收研究所的刘颖教授，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就是说，他本身呢，在涉税这个方面，他出问题了，而且呢，咱们对于头部主播，在之前已经对雪梨他们啊，已经进行查处。让这些主播们呢自查，然后呢去反馈问题，去补交税款。那么他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做的还是不够的，所以呢这次要对他惩处。 为什么对他的罚款会有0.6倍、1倍和4倍三种不同的这个倍额呢？ 这个主要呢就是由于呢咱们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啊，对于这个纳税人偷逃税款所进行的处罚是50%到5倍，它本身呢就是有一个幅度的。那么就这个薇娅 情况来说呢，税务机关是根据了他少交税款的不同情况有了不同的处罚。比如说他提到有这个配合补交的，那么他罚的这个比例就低。另外呢，对于呢他申报了收入，但是项目他申报的是有问题的，那么就罚了一倍，完全隐秘的罚了四倍。这个呢是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哈，它处罚幅度的要求的，就根据它的性质情节，处罚是可以不一样的。 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的过程当中，税务部门始终秉持着宽严相济的态度。税务总局指出，对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据了解，目前已经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 目前，带货主播通常的偷漏税方式主要有哪些？主播为什么会这么容易逃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颖的分析。 带货主播呢，由于是咱们最近这些年哈、一种比较新的一些经营模式，所以呢，这些主播们他们往往呢对税收政策了解的是不够的。同时呢，从这个威尔丈夫所写的致歉信来看呢，他们也是找了一些所谓的涉税的一些专家给他们提了一些税收规划的一些建议，但是呢这些建议是违规的。实际上呢，咱们税法呢虽然说是税网恢恢，好多人都觉得它是有漏洞的，但是疏而不漏，税法呢它是有底线的。它本身这个底线一个就是合理，还有一个就是实质，就是你的经济实质是什么，你所做的这些拆分还有收入呢，从这儿你就用别的名义换到另一个地方了，那么是不是合理的，能不能体现经济实质，咱们税法呢它是有底线的，那么他们突破了底线，那么就会受到惩罚。关于威亚的这个涉税事项呢，你看上去有一些安排和筹划，形式上好像是符合法律法规的，但是呢它在不同程度上呢它缺乏合理性。所以呢我们仅追求形式上的合规是不够的，就是咱们税务要求呢是实质重于形式，要有合理的商业目的。目前呢咱们这个税收大数据呢它是能给纳税人画像的，所以非常容易显现出来纳税人的问题。所以当它的这个实质和合理出了问题，那么它本身的性质就变了。这一点呢是好多做筹划的一些纳税人他本身忽视了的。 您觉得我们的税收体系哈，面对网络直播带货这样的一些新兴的业态，有没有需要调整的一些地方呢？ 就是咱们在前些年啊一直都在强调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服务，而且呢特别强调服务不惊扰。实际上呢咱们前些年税务机关在强调服务的同时，就是它的管理体系的建立，包括大数据体系的建立是在不断进行中的。从政策角度来说呢，就是咱们税收政策一直都是有底线的，包括他们这种带货直播应该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收入，咱们这个政策都是有相应跟进的。我们最近这些年大数据以及呢这个以数治税，咱们这个征管目标的提出，就对税务机关呢精准服务和精准管理奠定了基础了。所以呢这个案件的查处实际上呢也是我们以数治税在这个推进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就是税务机关精准管理精准服务，发现问题呢精准处罚。 好，18:44，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驻日美军驻留经费涨了，日方将平均每年多付100亿日元。我们稍后见。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十八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同期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共同社12月20号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0号透露，日美两国政府围绕2022年度五年的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的日方负担，就总额定为约1.05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93亿元，达成了共识，每年度大约是2110亿日元，超过了现行水平。 现阶段驻日美军大约5.5万人，日方负担的费用包括驻日美军基地的水电费、员工工资和训练转移费等。2021财年，日方负担驻日美军费用为2017亿日元，约合114亿元人民币。 驻日美军费用分摊协定通常是每五年更新一次，现行协定原定于2021年3月到期，因为更新协定谈判赶上美国政权交替，双方决定将协定延长一年。那么美军驻留经费为什么会连年上涨？这背后反映了哪些问题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希宇，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美国驻日美军的军费问题呢，这个一直是由美日两国分摊，最小的是美国大包大揽，那么后来呢，美国开始要日本承担这个责任。那么随着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这种要求提出来之后呢，那么美国对于日本必须增加驻日美军的军费分摊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而且要求提高的幅度越来越大。这个呢，是从美国在全球其他国家驻军的政策是一致的，就是在这次美日军费分摊之前，其实美韩已经有过这一轮谈判，然后让韩国呢也进行了一个大幅提高。接下来呢，恐怕还有这个美国这个驻德国的美军也有这个问题。那么出现这个军费分摊呢，其实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随着美国的这个国力下降啊，它这个对于驻海外的这个盟国的军队的这种财政负担越来越感到吃力，因此呢，就是越来越高的呼声呢，就是既然我是来保卫你的，那你也得为这个我的军队来出钱。那么这是一个原因，自己国力不行了，那么就要东道国呢给自己出钱。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美国国力的下降呢，他也要求盟国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包括在这个国际安全事务当中，一些地区安全事务当中发挥作用，发挥军事作用，发挥政治作用，当然也包括呢财政负担，那也得增加分摊，不能让美国这个拿大头。那么这两个原因呢，就导致了这个美国一直在要求主要的驻盟国的这个军队呢，都要这个东道主呢都要增加军费，这个是美日这个军费分摊谈判的一个大背景。那么五年一谈，今年正好是这个到那个年头，那么就要求日本要增加。但是这个问题呢，对日本而言呢，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日本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给美国的军队、外国的军队增加这个开支？这个就不是钱的问题了，可能就涉及到更敏感的主权问题和国内政治问题。因此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技术问题，那其实又裹挟着非常深厚的这种政治敏感性。因此无论是美韩的军费分担谈判，还是美日的分担谈判，包括接下来的美德到期也会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但是毕竟呢，在美国同盟国的关系当中，美国它是处在一个强势的主导的地位，因此呢，这个美国要求提高，那么盟国基本上无话可说，能说的就是我尽量少提高一点。因此这就成了一个军费分摊不是说要不要提高日本的份额的问题，而是要提高多少。美日之间的博弈也只能在日本尽量希望少一点，美国希望多一点这样的博弈。而目前的这个结局呢，其实是美日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妥协的结果。这个日本呢，这个国家很怪，驻军在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是日本的在驻军事基地，在日本当地的这个居民，就是军事基地周围的居民，反对美军。 军住在这里的呼声是特别强烈的。但是呢，与这个地区不相关的其他地区，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或者是麻木不仁，不是特别关心，或者是什么呢？那种右翼势力就是坚决要求美军不能离开日本。就是在这里面呢，在日本的整个国民当中呢，他是分立场的，有坚决反对的，但是甚至也有呢，坚决支持的，坚决要抱住美国大腿，也有这样的。但是，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快速升值到14下方，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来我们分析一下昨天土耳其里拉的走势。 好的，昨天我们刚刚说到了支撑里拉的汇率，土耳其央行在本月内是第五次直接跌入市场，卖出美元以支持受到重挫的里拉，但是呢里拉对美元是一度跌破了18亿，跌幅是超过了10%。但是随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昨日国会议后举了一系列提振里拉的超长政策之后呢，里拉对美元汇率是从18升至12上方，当日升幅呢将近50%。 陆晨，我稍微打断一下，你可能稍微，是不是能稍微移动一下？这个信号听起来不太清楚。 好的，现在能听清了吗？ 好一点，请继续。 好的。但是随着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这个内阁会议之后呢，是宣布了一系列提振里拉的超常规政策，里拉对这个美元的汇率从18也是快速升至12上方，当日振幅呢竟是接近了50%。今日开盘之后呢，是一度继续升值，突破了12的关口，截至16:30呢，已回落到了14左右。主持人， 那么具体是什么政策导致最近里拉汇率大涨大跌呢？ 此前呢，里拉的汇率大跌是因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走寻常路的经济与货币政策，在他的这个指引下呢，土耳其央行是连续4个月降息来这个对抗通胀，在这个全球主要经济体加息的背景中呢，使得土耳其对这个美元以及其他主流货币是大幅的一个贬值，因此呢，土耳其央行多次介入了这个货币市场，通过抛售美元的方式来降低里拉的一个贬值压力，但是这就会导致啊，其外汇的储备被快速的一个消耗。昨日公布的超常规政策中呢，有一项是说，一旦里拉，就是对美元的汇率一旦下跌，政府就会给持有里拉的存款的人来补偿，因为， 陆晨，好，我们这个信号可能不太稳定啊，稍后再来尝试连线。好，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曼宁、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听众朋友，因为配合北京市重点道路工程施工，我台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中波1026千赫，北京故事广播中波603千赫，北京青年广播中波927千赫，将于明天14点到17点以及28号、29号、30号每天的8点到18点临时停机检修。 到时候您可以通过调频94.5兆赫、107.3兆赫、95.4兆赫、98.2兆赫或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继续收听以上4个频率的节目，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弘扬劳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北京劳动者之歌劳模人物系列报道。 葛佳琪现任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从业30多年，他严谨治学，守正创新，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多次解决国家重大结构工程技术难题。1989年参加工作仅2年的葛佳琪，作为结构专业主设计人，参与研发设计了我国第一个悬挂式航空发动机试车台。此前国内使用的都是支架式的航空发动机试车台，实验结果与航空真实情况误差比较大，而悬挂式更加接近真实环境，实验效果自然更好，这也成为我国航空发动机试车台设计上的一次里程碑式革新。本着创新驱动发展的精神，葛佳琪将航空工业建设领域形成的大跨度钢结构和预应力技术优势推广应用于大型民用建筑，同时结合工程实践开展系列研究，提出了双延性设计方法，多项技术打破欧美国家的技术垄断，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并获得了美国发明专利。葛佳琪还为北京科技奥运首都重大工程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在2008北京奥运羽毛球馆项目设计中，葛佳琪提出了新型弦支穹顶结构体系，建成了世界上首座大跨度预应力弦支穹顶结构，带动行业技术提升。作为奥运项目结构技术专家组召集人，他为鸟巢水立方场馆建设提出了诸多优化建议。主持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雁栖湖 G20 主会场等优化咨询项目，为工程节约大量建设投资。2022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场馆建设中，葛佳琪作为特聘专家，制定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项目结构方案，指导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课题研究，解决跳台滑雪赛道关键技术问题，为冬奥会场馆科学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利用献计献策。另外，葛佳琪带领团队运用新技术新材料研发创新型结构体系，助力实现首都蓝天。跨界文保领域，编制我国博物馆文物防震规范标准体系，开发出馆藏文物一体化防震技术及装备，打破了我国博物馆文物防震曾长期依赖国外产品的现状，并完成了故宫地下库房、秦始皇兵马俑等数十项国家级博物馆的全系统防震集成技术工程应用。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